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第74集。首映结束之后，剧组一起吃了个饭，顺便邀请了些记者和影评人，打算搞好关系，拜托对方啊讲话好一点。左人酒量不佳，何秀义被重点灌酒。 哎，大哥，坐到。 哎，听说星空传媒给您的脸天价投保，只要有个损伤就能获赔2亿多元。哎，那么吊车侧翻那次，保险公司有没有吓出一身冷汗？ 左然冷淡的道：“ 没问，不大清楚。” 一边说着，一边又剥螃蟹，并丢给了何秀义。何秀义爱螃蟹，左然便总是点，只是现在临近一月，螃蟹个个歪瓜裂枣。 哦， 苏阳八卦失败了。众人左一杯右一杯的灌，何秀义终于是有点晕了。何秀义的酒量不似左然那么不济，不过到底也没能好到哪里去。 说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先上楼去了，醒一醒酒。 万里龙沙首映是在上海，剧组人员晚上要住酒店。 我。 你在这儿吧，两人都走不好，你陪到最后吧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。 陪聊记者和影评人可是一件大事，稍微没伺候好，万里龙沙可就惨了。左然点了点头， 嗯。 于是何秀义晃晃悠悠地往酒店楼上走，他一步三摇地终于是进了房。他和左然两人共住一间客房，他的经纪人与左然助理分享后边那间。左然还在楼下，客房是空荡荡的。方才大屏幕上尹昌东惨死的一幕依然在脑中飘荡，心情十分压抑，方大无数背后的熟悉面孔鲜血淋漓，那种震撼以及恐惧很难被从心中抹去。之前家族也是，每部电影结束都是自己扮演的男一号失去左然扮演的男二号，这会不会也是一种不祥之兆呢？其实是在预示某种特定未来。何秀一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，连忙摇头，将可怕的念头从大脑挤了出去。可是他还是不安，算了，读点甜的东西。何秀一点开左和全球粉丝后援会的微博下瞧了下，这个微博是左和 CP 粉大本营，经常转凉，其中呢有同人图，有同人文，有同人视频，还有三次元中左和二人互动。新的一条是同人视频，有人使用电影素材、现实素材建了一个剧情走向的视频，似乎还颇为用心和精致。何秀一好奇地点开，发现那个东西居然足足有10分钟，最重要的是个欢喜结局，没人死，可以看。袁博十分有才，讲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。在他的设定中，左然是个总裁，何秀义为警察。万里龙沙宣传片中，左然总是西装革履，倒还真像是一个总裁。何秀义则是一身的警服，倒是没有别的可以幻想的空间了。剧情当中，警察怀疑总裁犯罪，私下接触，微博互动，这里还有几张现实中的截图，最后被压，十分凄惨。这条视频被转了不少次，可见质量还算是挺高的。视频最后全是床戏，全部取自家族，而且取得很全，几乎半点没落。看着沈岩与宋哲，不，在 CP 粉们眼中就是左然与自己在杯子里纠缠，不知为何何秀叶的身体渐渐地感到燥热。与左然在一起好几个月，他们拥抱、 接吻，然而从未裸成相见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何秀义很羞耻，若是换了别人，也许老早以前就滚到一起了。可是只有左然不行，他自己在对方心中太过美好，他不敢展现出最肮脏的地方。他总害怕左然所仰慕的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何秀义，当他献出一切，便不再是那个想会发光的人。面对左然患得患失，何秀义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电脑屏幕上的激情戏还在继续，何秀义又想到家族拍摄那时感受到对方滚烫的皮肤以及柔软的嘴唇。何秀义心里想，啊，不行，憋不住了，不行，最近一只陀螺一般的被人抽着忙来忙去，忙七路，忙完李龙沙，也没有自己解决过呢。何秀义走进了浴室，并且关上了门，坐在浴缸上面轻轻眯起了眼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何秀义忽然听见房间的门传来咔的一声，他猛然地顿了下，抬眼看向了门口左然。左然明显地愣了下，不过他看着何秀义两颊绯红，双眼迷离，也知道对方喝多了。而何秀义就立刻醒了点，他将衣裤掩了一眼，怎么结束的这么快啊？ 我不太放心，回来看看你。浴室门没锁。 我光急着要释放了，居然忘了锁了吗？左然面色平静地看着何秀仪，半晌之后，突然轻轻地道： 我洗把脸，你先回房吧。 左然抬头看着何秀仪，刚说出那种话太羞耻了，何秀义巴不得对方暂时消失。左然这一洗脸洗了40分钟，而且说是洗脸，浴室却没水声，一片沉寂。何秀义回到房间后，随便倒在了一张床上，迷迷糊糊地侧躺着，感觉身体浮浮沉沉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忽然感觉身旁的床垫一沉，接着便被人抱在了怀里。对方手臂有力，怀抱温暖，胸膛上有沐浴液的香味。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 别问了。 你不会是干了什么奇怪的事吧？ 真的直接洗脸了吗？ 也别问了。 片刻之后，祖然又对何秀仪说， 换上睡衣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 哦，虽然说了哦，不过何秀义却没有动弹，还是穿着衬衣以及特意为寿银定制的西裤。左然有点无奈，从何秀义开着的行李箱中拿出了一套睡衣，走回床前，伸手扒了何秀义的裤子，平平整整地挂在了衣帽间，又帮他穿好了睡裤。不过在套睡裤的过程当中，左然两只手的拇指始终贴着何秀义的皮肤，从脚踝沿着小腿大腿一路上滑到腰部。而在换睡衣时，左然的小指也划过对方胸前，为何秀义缓缓地扣上了睡衣扣子。何秀义躺在那儿，思绪有些烦乱，终于到这步了，左然似乎没有怎样。何秀义抱住枕头，又用头用力蹭了蹭。左然将何秀义搂在怀里，一下一下亲他的额头。何秀义感到很羞耻，就如同一个青涩的少年，对于全心爱慕的人，既躁动不安，又怀有敬意，两者同时矛盾而又融洽的存在着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童音。